我在大房子里，电影院的座椅，隔遥远的距离，感情没有对手，心里跟自己下棋，还来不及自己写下你的关系，描述我如何爱你，你却微笑的离我而去，这感觉已经不对，我努力在挽回，一些些应该体贴的感觉我没给，你都追随的愿望更卑微，太妥协是我忽略，你不过要认赔，哦，这感觉已经不对，我最后才了解，你夜夜不忍翻阅的情节，你狂烈，你莫非为我掉过几次泪，多憔悴，而我心碎，你受罪，你的美我不配， 是我忽略。